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和啤酒其實很夾，為什麼呢？ 我覺得很發脹，不 是啊，花生呢是一種魔力呢，令到你隱藏的那些編輯狂呢發酵出來，你會不停是剝是剝是剝是不停。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個牛肚是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很安慰啦，幾蚊的 圍 翻，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不知道那個長度是長過麻雀一點點，那 些不是舉藥 來 的 舉藥是不行的。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度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可以搞，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定係純粹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攞攞攞個 hold M 嗰個咧，贏多攞。係 啊，贏多攞。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哦， 攞面， 咁子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我係四圍厄拉追求五官端正嘅假眼港女，你聽緊係 Ragazine 厄拉一周。 好啦，翻嚟第三節啦，講下啲咩好咧？講翻隻音樂，唔係講翻隻歌先。 係啊， 呢隻歌咧就第二節頭先播嗰隻咧就我嘅推介嚟嘅，其實都唔係我嘅推介，係我個女嘅推介嚟嘅。咁我女嘅其中一隊好中意嘅樂隊啦。咁呢隊其實咧就係啊，我而家成日聽歌都係靠女嘅。咁一隊嚟自曼切斯特嘅樂隊嚟嘅，咁所以我又特別鍾意啦。咁我唔知佢係捧曼城嘅，捧曼聯嘅。咁呢隊樂隊呢，其實呢可能有啲香港朋友都會熟悉嘅，叫1975。咁好型嘅個樂隊名。咁有冇意思呢？冇意思。因為呢佢就即係據隊樂隊佢哋自己講呢，就係佢哋只係喺改名嘅時候呢，就喺本雜誌度見到一個好靚嘅一個，即係一個有好似係睇嗰篇 poem， 個 poem 下面呢就用一個好特別嘅字體寫住1975，咁佢就用1975呢就做咗啲 band 名，就係咁樣簡單。有時啲嘢就唔需要做人就好簡單嘅啫。咁呢隊 band 其實就係一隊嚟自英國曼切斯特嘅樂隊啦。咁點解會話有啲香港人會可能熟悉下佢哋呢？就係、是、其實早兩三個禮拜前佢哋都喺香港嘅。咁我女話俾我聽，爹哋我都有去睇佢哋嘅一個 little concert 咁樣。咁我話你喺邊度睇咁樣，噏咗俾我聽話。喺間唔知教堂嗰度佢好撚型咁撚樣，我話咩教堂乜撚嘢教堂啊咁撚樣，咁我唔記得咗佢講過啦，咁講呢個故仔俾我聽。咁呢隊 band 咧就其實咧就喺2000年頭開始組成嘅，其實一路都出過一隊英國嘅 indie band 嚟嘅，咁啊係咁係呢一兩年咧，其實就開始有好多人注意佢哋，咁佢哋都係其實應該喺2013年年尾咧就出咗佢哋第一張嘅大碟，但其實之前佢已經出咗好多 indie 嘅，所以好多人都識佢哋。譬如話，仲有咧，有啲人應該喺兩三年前咧，西九嗰個有一個 有一個 concert 咧，前年嘅時候咧，佢哋係嚟過香港嘅，但冇乜人即係識佢哋，咁啊，所以應該有啲人會記得有一隊 band 叫 The 1975呢一隊 band， 咁呢隊四人組合，今年其實會開舊年其實開始就活躍啦，咁特別就係主音歌手 Matthew Healy 咧，就係盛傳又係呢個 Taylor Swift 嘅即係。食過啲好嘢㗎，即係啲友好識食咁啊，食過 Taylor Swift 嘅咁樣啦，咁所以咧就一個好靚仔嘅歌手嚟嘅，咁啊有好多時我女都會介紹好多呢啲咁嘅英國嘅 band 俾我，即係因為一年其實出好多隊，咁有啲其實咧就好多隊我都係同佢講翻。呢啲唔係 band 嚟㗎，屌你咩細路仔唱遊嚟嘅啫，呃女嘅啫，其實。咁但係呢一隊咧，其實就好幾值得推介，因為佢嘅音樂其實就好多時我都會聽住佢哋嘅歌嘅，其實都聽過年紀嘅。咁就好多隻譬如好似頭先揀出嚟嘅 Settle Down 啦，仲有其他好多音樂咧，其實你會揾到一啲早期喺佢身上你問我咧，我就好多時都會揾到一啲 U2 嘅感覺，咁啊即係早期 U2 嘅感覺，咁所以我就幾鍾意呢一隊 band， 同埋就係、是、即係佢就雖然都係對四個成員好年青廿零歲，但係其實佢俾到即係佢係俾同期嘅一啲英國嘅樂隊呢係比較道行啊技術啊層次啊都可能係比較高啲嘅，希望我冇睇錯啦。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呢一隊 band 係幾值得期待。咁啊點解會揀佢嘅歌咧？大家同大家分享下啦。第二就係2015年其實都幾期待佢哋應該會喺今年咧係會出佢哋第二張嘅唱片。咁啊第一張唱片嘅同名大碟嚟嘅，我記得都係叫做The 1975。同埋咧佢哋嗰啲唱片嘅 artwork 係做得好好嘅，即係嗰個一個咧好似一個相框咁樣，然之後括住入面呢佢幾隻連埋佢之前嗰啲 EP 呢嗰個唱片封套個設計都係好統一嘅，就係、是、一個相框型咁樣括住入面呢有1975嘅字體，跟住然之後呢就有嗰隻唱片嘅嗰、那個名字，咁佢都係好似一套品牌咁樣嘅，所以呢就亦都做得好靚，咁所以我覺得呢對嘢無論個音樂啊或者個藝術性啊係好舒服嘅，令我覺得咁啊，所以就推介俾大家啦。咁啊，期待睇下會唔會今年咧？其實今年我就會有兩個歌手都期待佢哋會有佢哋嘅新嘅碟出嘅，一個咧就係 1975 啦，另外一個咧都等到頸都長啦，好多人都等緊嘅就係 Adele 啦，阿肥婆 Adele 啦。咁啊 ，Adele 咧就呢個都算係即係。今時今日都係算係殿堂級㗎啦，咁但係佢出過只係好似兩隻碟㗎啫喎，咁啊出咗兩隻碟賣到全球咧係即係勁賣嘅，咁所以咧就打跛腳都唔使休，咁然之後咧就呢兩年就生咗個 BB 啦，咁啊湊仔啦。咁啊，湊完仔咧就今年2015年咧，佢就話準備有大動作啦，即係就算唔係今年咧，都應該係下年咧就會有新嘅大碟出啦，已經等咗好耐啦，等咗幾年。咁啊，同埋咧就係咧有個好消息啊 ，Adele 咧就 plan 緊一個 world tour， 咁啊其中一站咧係香港。 OK， 哦，咁啊真係開心啦。咁但係就一切都未定嘅，咁所以咧就又睇下即係 Adele 嘅動向啦。咁啊呢度1975咧，大家可以去揾下佢嘅。佢嘅 album 㗎係好值得聽嘅一隻album 嚟㗎，入面嘅歌呢好多隻都好值得聽，咁啊睇下大家啱唔啱使呀。 好 啊，咁啊返嚟啊講下其他嘅嘢啦，仲有啲咩講下呢，講下啲拳鬥嘅嘢啦。咁啊上個禮拜我哋都提過呢，就係、是、呢個中國民生銀行嗰單嘢啦。 係 啦。咁啊毛曉峰被拉，咁跟住咧就過去一個禮拜，其實就都係同以往嘅所有被雙規嘅人士都差唔多㗎啦。咁啊，一雙規咗之後咧，就毛曉峰嘅黑材料啊走曬出嚟啦。咁但係咧眼前一亮，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唔記得咗佢嘅名啊。但係咧，大家揾下佢個老婆啊，哇，好撚爽！ 索到呢好似李嘉欣咁樣嘅，好靚嘅。咁大家可以抄下毛曉峰個老婆啊，正嘢嚟㗎，呢條友都幾識食㗎。咁啊，跟住仲有啊，爆咗好多料啦，譬如話有呢、這個即係咩夫人俱樂部啊，咁入面有呢個蘇榮個老婆啊，有令計劃個老婆啊，喺曬民生銀行入面啊，唔使做嘢鬥乾身啊，等等好多。好多呢啲咁啊黑材料啦，仲有即係點樣仲有啲古仔啊，話佢點樣去搵啊啲大款啊，就存款入去民生銀行，咁啊講到佢呢就好威勢㗎喎，咩一支茅台呢就唔知一個億啊。啊、即係如果我即係譬如我毛曉輝飲一支懟一支茅台呢，你就存一個億入去咁樣，咁啊、即係呢啲咁嘅古仔啦，好多呢啲咁樣嘔出嚟㗎啦。咁、啊民生銀行嘅事件呢，其實呢就其實要睇嘅，我諗最緊要呢就係、是、新入股嘅股東啦，就係、是、所謂 AB 保險啦、國內有啲人叫 AB 保險，因為佢個中文名就叫安邦啦。咁咧就詳細亦都好難講啦。究竟成件事究竟係點啊？呢件事咧，其實成個喺中國咧，成個禮拜咧，話俾你聽，都係我膽敢講係本週最吸引人眼球嘅一件事嚟嘅、因為咧冇人睇得通、睇得透，究竟成件事係點樣嚟啦？總之咧。就係、是、事嗱、簡單嚟講就係毛曉輝下馬，跟住然之後，毛曉輝係邊個呢？就係、是、中國民生銀行嘅台長，唔係台長，行長、 okay. 台長冇俾人拉，咁佢就係行長啦，仲係所謂神童啦，42歲，咁佢廿零歲讀湖南大，喺湖南讀大學，跟住唔係對唔住啊，係講傳聞話佢14歲讀大學，廿零歲就已經咧。博士、碩士立曬，咁然之後跟住咧30多歲咧就已經入去民生銀行咧就做副行長兼董事長秘書，咁、然之後咧就唔使3多年咧就已經升做行長嚇、兼呢個咧銀行嘅兼呢個咧共產黨嘅黨委嚇，係、呢、這個即係民生銀行嘅黨委，即係嚇係黨員嚟㗎，佢係共青團嚟嘅。OK， 咁啊。而家佢俾人拉咗，第二樣嘢其實咧，俾人拉咗咧，暫時你已經將毛曉峰擺埋一段落，佢嗰啲嘢就全部係花邊新聞。要睇嘅咧，其實今個禮拜咧就係、是、最吸引人眼球咧，就係安邦保險。咁、然之後咧就安邦咧就喺上個禮拜嘅再上一個禮拜咧嘅尾咧，南方都市報咧就出咗一篇文，嗰篇文咧哇犀利啦，話俾你聽。第一好爆炸性，第二哇長到不堪，4版紙到啦，南方都市報嘅4版紙啊 ，OK， 咁你要睇曬即係有排睇噶，咁仲有咧就係、是、咧當日係煞有介事咧、電子版係冇嘅，喺南都嘅電子版係冇出到嗰邊嘢，咁嗰邊嘢名字咧就叫做安邦路線，咁嗰邊嘢咧我特登都為咗嗰邊嘢咧買咗一份。南都嘅，咁而家你上網其實揾唔揾到安邦路線嗰邊嘢咧？我諗都可能有啲人 cap 咗出嚟嘅，咁你可以試下揾啦。咁啊，其實幾值得睇嘅。咁成篇嘢就真係長，好長篇咁啊介紹咧。嗱，其實佢就點咧？佢係介紹呢間安邦路線究竟係點嚟嘅。咁我等陣講下個大約個內容啦。但係咧，嗱，佢出完呢篇嘢之後咧，喺上一個禮拜南都咧就要再出一篇道歉聲明，就向。边个道歉呢？向呢、這个阿陈毅个仔陈小露道歉吓，咁啊顺便都系我向埋安邦读保险嘅，就系话女安邦路线呢篇原文咧，内容入边有少少失实，咁就紧以致歉等等啦。咁佢讲嘅少少失实，你系唔使理佢，嗰篇嘢系坚到无伦，即系如果我哋睇我系凭感觉嘅啫，如果你信杰斯嘅直觉咧，话俾你听，你。我话唔到俾你听内里有啲乜嘢事发生，但我话俾你听，南都经历过无数咁多嘅风浪， 到 佢系知道系啦。第一，佢背后一定有条线嘅， 系啦， 唔同嘅年代佢一条唔同嘅线。喺习近平嘅年代里边，究竟南都企嘅地位系乜嘢咧？ 大家未摸得清。我告诉你，因为南都的历史第日很值得讲的，第日可以开一集三节啊，讲下南都的历史，由文革去到这个大家仲有印象，譬如说仲有印象的就是张德江主政广东年代的南都事件啦。啊！呢、這個即係報2003年報佢養沙士出嚟，張德江報復拉咗佢嗰兩個主編啊等等，入邊嗰啲黑幕啦，又或者仲有就係近年嘅，譬如嗰個南都嘅賀詞啊、新春賀詞啊咧，喂，經歷過無數咁多風浪，你估南都係咪會十下十下出一篇咁嘅叫安邦路線嘅原文咧？梗係唔係啦？佢出完嘅根本係預諗咗，係會準備道歉嘅啦。咁邊道歉聲明都會即刻寫埋出嚟啊。OK， 咁啊佢嗱，所以佢寫出嚟嗰邊嘢係好堅嘅，喺件好堅嘅嘢嚟嘅。但係背後係點樣咧？喂，暫時真係冇人睇得透，究竟係佢三 man 由個什麼人？可以俾佢咁樣去寫呢篇文出嚟，去揭安邦嘅嘢咧。嗱，因為呢個話就要翻過嚟啦。就是、你講翻個民生銀行嗰度點解會同安邦扯上關係？首先就係安邦入主，目前已經係變成大股東。而呢個咧好明顯嗱，因為長話真係要短説嚇，而大家就自己去睇啦。但好明顯一樣嘢就係乜嘢咧？今次呢件事件就係咧，首先喺國內今個禮拜都吹得好緊要嘅就係已經。中紀委啊，呢、這個黃岐山主政嘅中紀委已經係舊年就開始打啲政治嘅老虎啦。今年2015年咧，第一單打呢個毛曉峰咧，就已經就揭開呢個咧，就打金融經濟嘅老虎。OK， 咁民生銀行係一間民辦嘅銀行，背後其實以前有好幾個老細啦，但係其實係唔同嘅線嚟嘅，話俾你聽。即係如果你講翻。這個民生銀行啦，譬如話佢有幾個大老闆啦，以前嘅劉永好啊、郭廣章啊，或者盧志強嗰啲嗱，劉永好咧其實就做一啲農產品啊，或者嗰啲谷物類啊，係又係一個好一個大款嚟嘅。咁咧你睇到譬如話以前咧點解會有盧志強入局咧？盧志強咧其實咧如果冇記錯咧就係全國政協賈慶林年代嘅，其實佢又同賈慶林嗰條線咧係好拍得好埋，其實咧都係一個。可以叫咁講咧，都係一個剛毅嘅人馬啦。簡單嚟講，民生銀行你喺國內咧，如果你民辦喺國內，你民乜嘢民辦都好，你要搞得大佢，你一定都要有一定要有阿爺嘅支持啦。你一定都係一個紅頂商人啦，等等。咁所以咧，佢嗰個組合其實都係挨翻住，即係江澤民嘅年代啊，嗰、那個即係佢都係挨翻住個政權嘅。OK， 咁但係去嗱好簡單嘅啫，件事其實。一啲都唔複雜，就係、是、今時今日已經係去到阿習嘅王朝，係 啦。 跟住然之後呢間可能呢間銀行嗰個股東嘅組成咧，唔啱阿習嘅或者心水，唔係阿習嘅人，入邊要換馬，咁啊揾啲，咁啊好容易嘅啫。個個都一大堆黑材料㗎啦， 個快樂好 口先揾個行長做下嘢，咁啊揾個毛曉峰拖佢落嚟，咁同埋同一時間咧。咁你要揾翻啲人入去㗎嘛，換血其實一種換血程序嚟啫。咁你好明顯見到安邦咧，就係習近平屬意換入去，然之後睇翻住呢間銀行，咁啊就係咁㗎咋。其實啲嘢呢啲嘢咩打唔打貪咪得啖笑嚇，即係以後你話，因為點解咧？點解嗱？首又要翻去南都嗰篇嘢，你睇完之後。你就知嗱，你就會嗱，如果你睇，你點解嗰邊嘢好值得大家睇嘅？你睇完之後咧，你就會知道，由呢一兩年阿習上咗十八大以來講嘅打貪，我從來都同你講係得啖笑嘅啫嘛。到所有做嘅嘢個動作個目的只有一個，就係要政通人和，啲水喉全部咧扭翻曬過去啊！習近平度民生銀行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如果你睇翻南都報道嘅安邦路線嗰篇原文咧，你就睇到呢間安邦可以即刻拉曬佢嘅。佢犯嘅所有貪污腐敗啊，你諗到佢全部拉翻曬呢度。咁點解呢個唔拉？ 嗰啲人又要拉咧，我哋唔好問呢啲問題，喺大陸係唔需要問嘅，係咪先？因為 邊個揸莊 安邦係阿習揸莊嘅， 邊個揸莊？ 嗱，咁啊講完啦，係 啦， 就係咁啦。咁啊，黃岐山今時今日㗎，咁你睇到啦。咁實嗱嗱長篇就好長篇嘅，咁啊好值得睇啊，好值得睇乜嘢咧？就係、是、譬如話佢點樣去講由呢間嘢由二零短短嘅十年，由2004年左緊開始。由一間做車險，仲係主要做上汽嘅車險嘅一間保險公司仔，幾億嘅註冊資本嚇，咁、最初起家嘅上汽，其實係上汽吹雞。嗱、最初咧呢間嘢咧，嗰、那個古仔咧好簡單嘅啫，就係、是、上汽。嗱、上汽係咪一間國企咧？嚴格上都算係嘅、不過係上海幫嘅國企啦，咁講啦。咁你上汽咧就想，喂，我又有上海，又有上汽，又有上海上海咩通啊？嗰間通用係咪？咁我有喂，我喺個汽車嘅市場佔有率咁大，咁我係咪好順理成章就係我做得汽車嘅買賣，我不如開多間保險公司就做下車險啦。咁所以咧，佢就開一間咁嘅車險公司。咁好啦，又係咁講咯，我開間車險咗，喂，開保險公司喎。喂，係可大可小喎呢盤嘢，係咪先？嗱，第一你有咩事要賠錢啦、賴嘢嘅。第二你冇事嘅時候咧，你 good 好多水嘅、要投資嘅、咁係咪？咁你喺中國，喂，其實全部你日日如果你開間保險公司咧，做嘅嘢全部都擦邊球嚟噶嘛。 係啦。 咁所以你又要政通人和啦。咁、你又係所謂一間民辦公司個方面嗱，你又要揾啲嚇三 man 油人嘅人入股啦。咁嗱，佢就揾邊個咧？佢揾咗陳小露啦。陳小露係邊個咧？就係、是、上海第一代市長陳毅個仔咯。嚇咁陳小露其實早幾年有單嘢就係好出名嘅，就係佢為佢文革嘅時候嘅文行為咧。就出嚟道歉嘅嗱，陳小魯咧同邊啲人同代咧？同習近平同代啦，平輩啦，全部太子黨嚟噶，全部、陳毅個仔，習仲勳個仔，仲有薄一波個仔，薄熙來，咁呢啲係全部同輩嚟噶，嗱睇到啦。咁陳小魯係個咩人咧？嗱，文革年代西城區斗察隊最勇武嗰隊斗察隊嘅 leader 咁滯啊。 OK。 跟住然之後咧，殺人放火老笠乜都做過，咁啊到最後搞到咧連累，跟住咧然之後咧文革陳毅被鬥，成家一齊受牽連，到最後咧就周恩來保住，咁啊然之後就安排陳小魯咧就喺六七年度咧，其實已經離開咗北京嘅，佢就去咗沈陽，就去咗農民大隊嗰度咧，即係差唔多佢最早下鄉嗰批嚟嘅，咁啊一做啊做到去咧文革。完咗打四人幫落台先返嚟嘅。咁然之後呢返嚟呢就入返黨入面呢就做唔同嘅職位呀、做嘢。咪先考返個高考同阿魏京生啊嗰啲一個年代一齊做同樣嘅嘢㗎。OK， 咁然後考返個高考上大學讀然之後呢又出過英國讀留學留完學返嚟呢嗱八九年六四呢八九年六四之前嗰幾年呢其實佢就做緊咩佢就喺趙子陽嘅梯隊入面咧係做嘢㗎 ，under 直屬 under 趙子陽就係、是、做呢個咩咧？做呢、這個當時叫做政治改革研究室嘅、即係中國政治改革研究室入面嘅其中一員嚟㗎，好 active 嘅一個。咁咪八十年代尾嘅時候，你記唔記得啊？仲記咩？嗰個年代就係話，喂，政治改革係其中一個好大嘅議題嚟㗎嘛，就係話。即係鄧小平嘅經濟改革已經行㗎，行咗十年啦。喂，政治改革係一定要行㗎嘛？咁喺嗰陣時嘅總理趙紫陽，或者其實之前嘅胡耀邦，或者其實鄧小平自己都有諗，就都有明白就係話，喂，如果你嗰個政治唔改革，你嗰個經濟行唔到落去㗎嘛？咁所以咪有一個政治改革研究室咯。但係去到八九年六四，大家知道發生咩事啦？咁陳小魯其實企邊邊嘅咧？佢係某程度上係好企喺學生嗰邊。咁呢個人咧就係、是。一個佢就到最後咧，其實佢就辭咗職啦，辭曬所有官位啊，咁啊好低調咁樣離開咗啦，咁啊亦都知道自己做唔到啲乜嘢嘅，咁啊睇住趙紫陽被軟禁啦等等啦，咁啊聲又出唔到啦，咁啊然之後慢慢淡離嗰個政界，然之後跟住咧就九十年代開始咧就開始從商啦，開始從商咁然之後咧就譬如喺上海嘅基建啊嗰啲嘢咧。 就開始有涉獵啦，同埋因為佢嗰個人物嘅關係啊 ，OK， 因為大佬佢係喂呢、這個人咧，簡單嚟講話俾你聽，動不得嘅，亦都動即係冇人敢喐，喐唔到佢嘅，啊好犀利嘅呢個人，自己已經夠曬江湖地位嘅陳小璐，即係你我即係所以點解嗱你好明顯睇到就係咩咧？太子幫。即係習近平都有，嗱，即係嗱，呢啲係兄弟嚟㗎。你要睇到，你要好明白，即係我要想講俾大家聽就係咧，你點樣啊？我導讀今日大家導讀你，大家去睇呢個故仔就係咩？呢個故仔睇到咧就係咩咧？就係話咧，共產黨係有佢嗰、那個，有佢一種自己嘅思維價值觀啊嗰種嘢。即係譬如話咧，你見到呢啲咁嘅友仔，喂，你要諗下，其實一套電影嚟嘅，佢哋係由細玩到大㗎嘛。真係㗎，譬如話，喂，佢哋由細細個嘅時候咧，薄熙來可能，唔係，即係可能薄一波啊，陳小魯啊，或者習近平呢啲全部啊，仲有劉少奇啲仔仔女女啊，鄧小平啲仔仔女女，全部係一大堆玩埋一齊㗎嘛。你又去我屋企玩啊，我又去 uncle 屋企瞓啊咁樣。佢哋係有感情嘅 ，OK？ 咁咧，你見到咧，今次咧，即係我想講嘅就係話，佢哋去到咧嗰個共產黨之即係去到今時今日點解？你有時話喂屹立不倒啊，喂好多嘢好腐敗啊等等好多嘢。但係咧去到一啲某一啲好危急嘅關頭咧，其實佢哋係會自我完善啊，自己會走翻埋一齊啊，仲埋嗰種紅色傳承啊。OK， 去到某一啲位根本未必係錢嘅問題嚟㗎啦。OK， 咁然之後當然啦，亦都有好多利益嘅輸送啊等等啦。但係嗰種感情嘅嘢咧，嗱你見到今次陳小魯咧。就行翻埋一齊啦，同習近平，亦都係好明顯咧，就係、是、幫緊習近平，係起碼都立咗呢嚿先。安邦呢十年咧，有一間幾億去到嗱喺南都嗰邊嘢嘅震撼咧，就係、是、一路點解四板子咧，一路講緊佢點樣慢慢壯大，收購呢、這個收購嗰、那個中石化點，仲有特別就喺2013、2014年兩年咧，佢嗰個膨脹咧係。南都嗰個揭示出嚟咧，你就見到真係嘆為觀止，就係點咧？係以幾百億咁樣做咗兩三次好大嘅註冊資本嘅註冊嘅增，即係嘅資本嘅增值，係去到幾百億嘅，有新股東入嚟，去到今時今日呢間安邦咧30幾個股東，咁但係咧南都都揭示咗樣嘢就係咩？啲股東嗰啲公司全部啲資產值本身就低嘅。冇人識嘅，嗱呢個即係咩？好簡單，好明顯，幕後有金主嘅，同埋咧就係、是、咧，所有呢啲資產增值咧，唔係話咩換股啊，點樣，唔需要啊，佢每一次直情係現兜兜 cash 88拍幾百億人民幣入去啊，喂嚇死人嘅、啊，呢個係真係完全係嚇死人嘅、啊，咁但係到最後咧，你睇到成個 picture 好簡單，就係、是。南都都講就係佢呢間公司背後其實來來去去，佢最後結論就係咩？就都係只係由一兩個人去操控嘅啫，一個就係陳小魯，另外一個就係咩？今呢個禮拜都提過好多嘅，就係嗰個吳小輝啦，鄧小平女婿啊，記唔記得啊？新聞賣咗好多啦，咁然之後咧，佢鄧小平個孫女婿，孫叫卓爾，鄧林個仔，OK。咁咪鄧林個女，咁然之後咧就，但係咧而家然之後咧呢件即係安邦呢單嘢揚大咗之後咧，咁吳小輝咧就有，然之後咧就又已經咧有即係有消息咧就幫，唔係有消息出翻嚟啦，又走出嚟咧就話吳小輝同卓爾咧就已經離咗婚㗎啦。嗱、咁我解釋俾你聽，成件呢件事已經好清晰嘅，就係乜嘢咧？嗱，吳小輝係個咩人咧？溫州人嚟嘅，先講埋個背景。咁佢咧就係、是、佢就係咧呢十幾廿年咧，其實都係佢都係嗱，佢一個小，佢一個平民出身嚇，唔係乜嘢富二代。OK， 咁佢就一個溫州人，一個好勤力嘅工作狂。咁佢咧就最初咧就係喺上海咧就做唔係佢咧就做過汽車買賣收購嘅二手車啊咁呢個做啲即係最低層做二手車收購嗰啲。跟住後屘咧就可能咧就識咗陳小魯，陳小魯咧就然之後跟住陳小魯揾食，咁然之後咧就好大段時間咧就喺。 喺上海就做上海嘅基建，喺90年代大把基建你做啦。咁、然之後佢又 hold 住一間公司叫標基嘅，唔係標基曬，係目標嘅標，基礎嘅基。咁、然之後呢啲公司呢有啲咩標基呀，仲有啲好多好多林林審嘅公司，全部呢其實幕後呢都係陳小老嘅。但係呢其中一間標基呢就揸裝嗰個呢就面嗰陣呢就係吳小輝嘅。咁而家呢間安邦呢最大嗰個話事人到今時今日呢就係、是、吳小輝 ,ok?、陳小老呢喺安邦事件呢就已經最近都出嚟講啦，佢又俾咗個好奇特嘅解釋，佢就話咩呢，我就只係一個普通人嚟嘅啫。我話佢係過咁多年呢就朋友就好多，咁啲朋友啊好鍾意呢就搵我呢就幫下手咁啦，我係好鍾意幫人手。佢話呢家安邦其實呢雖然個法人代表係我，免個成間公司揸住50%股份，但佢可以夠膽出嚟講啊，即係好似李嘉誠揸住間長江出嚟同你講呢間嘢我冇份㗎我其實係幫人㗎咋，你要黐撚線㗎講埋啲嘢。咁但係佢今個禮拜就俾一個咁嘅答案，咁但係呢就所有嘅實際嘅權力呢就去曬吳小輝嗰度。而我可以好肯定可以話俾大家聽，就係咩呢，呢間公司背後嘅老細係陳小老，但係陳小老係咪呢間安邦嘅最大嘅股東？一錯，佢後面有一大扎嘅金主，佢都孭唔起一間咁大嘅公司啊！可以話俾你聽，所有以前佢收購，佢都係幫阿爺做嘢嘅啫。而呢個吳小輝好明顯啦，你話我話俾你聽，打句問句，我可以好肯定話俾你聽，佢冇佢同嗰個卓爾嗰個離婚咧。 是假的， 是真离婚来的， 是真的。 但是是因为这件事，邓小平的家族是每一次都是最敏感呢，是在一些经济上的东西到扯到去他那个家族那里的。所以今次又再一次呢，就是表面上你两个唔该离咗婚他。但其实两个仍然可能是一个很和谐的家庭，他有个仔的 ,ok, 所有东西全部照旧，你只是呢在个夫妻关系那里 割了隻 他，等你以后就好办事，然后这间安邦呢就会顺理成章入去，就入去帮手看住间民生。这间安邦呢告诉你，这一步可能是只是开始的。 开始啊。 2013至14这间安邦发达啊！因为安邦未上市噶，冇上市噶。呢间安邦做大，今时今日已经跃升为全中国第一嘅人寿保险。OK， 仲有咧，2013-2014年佢疯狂收购嘅，譬如话佢做咗好多国外嘅收购啦，比利时嘅 我听过 银行啦，比利时收购咗啲银行啦，全资收购啲银行啦，或者做啲保险公司啦，仲有咧，工商银行佢有股份啦，喺四川佢有一间有间好细间嘅银行咧，佢成间已经又买起啦，跟住然之后今次亦都系高调入主呢个民生啦，喂未完，肯定未完，点解咧？呢、這个根本就系个政治性，就系咩？就係、是、你睇到佢一路會將，如果我冇估錯嘅話，佢係會一路係會喺呢個黃岐山習大大嘅庇蔭之下咧，不斷咁樣壯大嘅。OK， 做嘢嘅人咧就係、是、吳小輝同埋呢個陳小老，但係咧佢哋都係公仔嚟嘅啫。OK， 明唔明？哇！呢個係好值得大家睇嘅，即係今日咧就講住咁多啦，太過長啊，咁就。即係大家可以好值得去睇下呢一篇安邦路線，應該可以揾得到 嘅。你講完呢個故仔之後呢、我個心沉一沉嘅係咩呢、我諗到有幾間嘢呢都撲街，點解我咁講。第一間應該係工行 ,ok, 跟住落去平保 係 再撚落去嘅係啊，仲有一間人壽公司唔記咗。總之工行平保嗰邊，我驚有事。 我又唔可以咁講嘅，即係我諗就因為局其實係一個亂局嚟嘅而家。但係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你係真係要喺中國入面喺個政商入面去打滾，其實我喺而家目前都好肯定，好多人都喺度不斷喺度收風啦。譬如話就係話，喂，除咗安邦。A 呢只 AB 保險，仲有冇啲 CD 啊、EF 啊，係阿集嗰邊攞嚟做嘢噶？係啊，唔該你通知聲，特別如果你係上市公司嘅話，你只要知道一隻半隻咧， 你發達嘅。 係啊 ，OK 啊。但係啊，即係有 A B， 仲有冇 C D， 仲有冇 E F 咧？唔知道啊，大佬，一定有，我可以話俾你聽。不過你唔知道啊，邊只係 C D， 邊只係 E F 咯？呢個係問題咯。咁所以咧，呢、這個呢、這個真係咧，所以即係我哋都多次提及過，就係2015年係一件係一年好不尋常嘅一年嚟嘅對中國。我諗即係。我哋冇辦法話俾你聽，究竟喂，即係究竟係成與敗，我哋冇得話俾你聽，因為你睇到成個局係好亂。譬如話，仲有就係對外，你睇嗱呢兩個月嘅貨幣戰啦 ，OK 嚇，咁啊，喂大佬啊，兩個月夾埋已經，我話俾你唔覺咧，萬零兩萬億臨人民幣都流咗出嚟嘅， 係啊。 屌你老母，你真係黐線㗎 ,ok? 係 啊。 係啊，係發癲㗎。你諗下08年啊，老虎嗰時仲係講啊金融風暴嗰時咪、啊、金融海嘯嗰時都係40000億咋嘛。啊、喂呢兩個月啊唔覺都留咗10000多億咗10個月跟緊尾啊。嗰、那個中國嗰個經濟其實係唔係咁掂啊大佬。 第二樣嘢、啊、第二樣嘢嘅係呢個开台之前都已经讲啦，亚湾喺呢啲时间啦，你睇到个人仔你就知啦， 嗯， 即系冇噶啦，破灭咗噶啦，所谓对6.4美金嗰个位嘅系唔会再上噶啦、 嗯， 只有慢慢落。你计翻一样嘢嘅系，即系我哋 而家就暂时睇到， 暂时啦，因为我哋好简单地见到，净系一样嘢就系欧元个跌。我哋足頻都有講啦，就係、是、你可能月中簽嘅球員同月尾埋單用英鎊計， 喂，但 係 你 都十幾個啫。 但係即係我想話俾你聽，你呢個當然係，喂，呢、這個係馬後炮嚟嘅，呢、這個係而家我哋先睇到呢個情況啫、 嗯。 我哋喺2014年，我諗喂冇乜人預示到，即係人民幣會 咁樣 全年而家都要係貶值㗎啦。OK， 因為而家個貨幣戰嚟，呢個係馬後炮嚟嘅，冇人睇到。 嗯、 即係我即但係呢個只係其中一個 scenario。即係我哋話、嗯、今年你大佬你要諗下，所有嘢其實唔係單一去睇、 嗯、 中國共產黨嘅政治權鬥啦， 係啦、 啊、喂，大佬習近平唔係坐定㗎嘛、 嗯、 ？OK， 仲要嚟緊落去睇下佢，睇下佢隻頭靚做嘢啦、 嗯。 今年係睇黃岐山表演㗎啦。OK， 嗱，而家你成個七常委入面咧，大佬已經唔使講嘢，已經排到七個裏面排到第二。 係咯， 你人大、政協、政法，仲有乜嘢啊？仲有所有嘢都要 report 俾佢嘅， 嗯， 全部嘢 report 俾呢個中紀委啊，中紀委。就其實只係 report 俾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嘅話俾你聽， 咪 係啊， 咪上邊咪就係國家安全局咯。係 啊，唔係咁你所以啊嗱，第一中國嘅權鬥加外邊嘅經濟嗰、那個、嗯、加外邊個經濟啊點樣影響到中國、嗯、啊，再加上嗰、那個再加國內嗰個金融經濟嘅改革、 嗯、 ，OK 啊所謂改革，喂所有呢啲嘢每件事唔係單一件事睇啊。一混埋究竟即係而家簡單講，喂大佬你一杯 Margarita 再溝一杯啊再溝杯咩呢，再溝杯 Martini 再溝一杯 Brandy 再加埋杯 Whisky 究竟出嚟係咩嚟嘅，喂冇人知， 係 對唔住真係冇人知， 係 啦，咁所以即係拭目以待囉。 兩我記得兩三個禮拜前講咗，至少知道一樣嘢嘅係個七點幾好重要囉，第一季 係咪 15年第一季係 呀、啊、本來呢就好多人都想關心下呢我嗰個 Facebook account 嘅，咁但係呢就唔講幾句啦，因為要講好撚長啊，所以口水多留返嗱下呢拜講俾大家聽啦，都一個好有趣嘅經歷嚟嘅，咁所以即係下呢個都幾個我再搞落去呢係可能真係呢同 Facebook 呢嗰個創辦人呢係會成為朋友嘅，咁啊 ,anyway 就下個禮拜先講下呢個故仔啦，咁啦播埋最後一隻歌啦，呢隻歌又係點唱嚟㗎喎，咁我哋有位老友記就去咗蘇格蘭 holiday 啦，去咗英國啦，咁特別去咗利物浦啦，咁佢交低咗隻歌呢就希望今日聽，咁去到利物浦咁梗係 Beatles 嘅歌啦，咁啊講開 Beatles 嘅，我都印象中啊，佢一講 Beatles 嘅歌呢其實我就真係好，我印象中喺北上我就好少播 Beatles 嘅歌，咁啊亦都講少少對 John Lennon 嘅感覺啦，即係其實好少講下 John Lennon， 咁啊即係 八十年代是不是应该八十年代哇我都突然凭记忆唔记得佢边一年死我唔记得咗总之佢就俾人哋一枪棒瓜咗啦 ,ok,、嗯、John Lennon。咁啊其实好多好得意嘅回忆嘅即係 John Lennon 譬如话咪好深刻嘅回忆嘅第一就系呢对其实有几样嘢有一两样嘢我系好敬佩佢嘅、嗯、即系虽然佢一条利捻嚟㗎吓一条利物浦长大利捻。咁但系呢首先第一样嘢呢就系呢佢点样冲出世界到最后 Beatles 呢好出名唔使我讲啦 ,ok。咁但系有一样嘢佢好好嘅就系、是、我觉得呢起码呢就系呢佢从来都冇即系刻意去收埋佢嗰种呢好啦，難聽嘅利物浦 accent 嘅，即係好似加力茶嗰啲咁樣，嗰啲好難聽嘅利物浦 accent。咁咧，佢係唔介意同大家去分享或者宣揚呢一種利物浦 accent。所以你聽 Beatles 嘅歌咧，其實好多咧都有多，即係特別譬如啲 John Lennon 嘅歌咧，都會有多利物浦嘅 accent 喺入邊嘅，即係好多美國人都聽唔慣嘅。咁但係咧，好奇蹟地咁就即係 Beatles 係。即係 風魔 全球啦！我記得我細路仔嘅時候咧，嗱佢即係我細路仔嘅時候點樣認識 Beatles 嘅咧？其實最初嘅時候唔係從音樂嘅，就係、是、無線朝朝早咧有一套卡通片嘅。咁嗰套卡通片我唔記得，好似叫 Beatlemania 嗰啲咁嘅嘢啦。咁啊嗰套卡通片咧無好無厘頭嘅，每一日日日咧都係咧一打開一開始嗰個卡通片嘅節目咧就係、是、Beatles 嘅卡通片嚟嘅、 嗯， 永遠都係咧一班。樂迷呢就喺度追佢哋嘅啫。咁由街头由左手边由你个电视机嘅左手边追到去左手个电视机嘅右手边又追嚟追去。咁追大餐呢咁、那个卡通片就完㗎。咁呢个系我最初即系接触 Beatles。咁就好得意咁同埋入面有好多佢嘅即系音乐啦。咁后咪大个咗慢慢就去即系去认识、Beatles 嘅音乐啦。咁 John Lennon 系的而且确系一个即系其实系大家即係尤其是今日啦，大家好幸福地有 YouTube 啊，有成啊，有維基百科。其實咧，即係好多時其實係應該去 study 翻一啲呢啲咁嘅音樂嘅歷史。譬如話好深刻印象嘅就係、是、即係喺越戰時候嘅 John Lennon 啦、 嗯。 即係其實今時今日都冇人可以做到佢樣嘢。譬如佢嗰個瞓喺張床同阿 Yoko Ono 咧。即係瞓足七日嘅記者招待會咧，係即係驚天地泣鬼神嘅一個所謂叫做 bad peace 啊，即係話咧瞓喺張床度爭取世界和平呢樣嘢。譬如話喺嗰個期間，咁佢又作咗啲歌 ，Imagine 啊 ，Give Peace a Chance 啊嗰啲咁嘅歌啦。咁同埋咧就係咧，即係佢我記得佢自己都講過就係咩咧？佢話喺即係佢點解會諗起喺張床度咧？就係咧，佢話佢知道。佢同阿 Yoko Ono 兩個人咧，即係做乜嘢都好咧，你班友仔都係會即係好似狗仔隊啊嗰啲，成日都係咬住我唔放。我不如玩鋪大嘅，佢就會哭嘅啫，就喺佢咧就喺 Montreal， 應該係 Montreal 嘅，記得。咁咧就 book 咗間酒店，跟住然之後咧就通知曬全球嘅記者，就話俾佢咧，話俾大家聽就係咧，我就會喺我哋就有個 press conference， 就喺某某邊間酒店個房入面嗰張床度接受訪問。咁佢話呢，佢預咗咁樣係最等多，所有人都會一聽到呢個消息一定會嚟㗎。點解呢？好簡單，因為啲人呢就諗下，咦，你兩個會唔會喺張床度呢整返場真人 show 俾我嚟睇下呢？或者就係咪喂，咦，你究竟會穿幾多衫㗎呢？ Yoko Ono 又會唔會唔穿衫㗎呢？咁樣即係會諗嗰啲咁樣。咁所以呢佢就吸引咗好多人嚟。咁點解佢目的就係要吸引全球嘅人嘅注視。咁喺69年呢呢單嘢呢係全球轟動嘅。佢要抗議嘅乜嘢呢？就是、抗議美國嘅越戰。OK， 咁呢如果大家有睇即係呢好大家我諗應該係 YouTube 都有得睇嘅。上去搵下 Bad Peace 睇呀，好正㗎。話俾你聽點樣正法呢，影足佢七日喺鋪床度喺度鳩噏。你又見到，然之後咧好多嬉皮又嚟啦，佢啲歌迷又嚟啦，佢打開門啊，歡迎所有人嚟，你中意嚟做乜都得噶。譬如咧，我記得有啲人咧，好似我哋今時今日咁啊，做網台嘅都有啊，就真係攞啲架撐啊，攞啲麥都喺佢度開麥咧，就直播。哎嗱，我而家咧就啊，隔離咧就揾咗阿 John Lennon 啦，咁樣哇，好撚正，即係你乜嘢人都有，跟住咧有啲記者嚟到咁樣。 大家一齊食早餐啦，咁然之後咧又講又講下宣揚啊和平嘅真諦，然之後有封煙嘅，佢封煙咧去封煙到去越南啊，跟住咧有啲好正啊，有啲咧就係咧嗰啲越戰嗰啲兵咧打電話，美軍嗰啲打電話嚟揾佢同佢傾偈，同佢兩公婆傾偈，咁佢就話佢就話唔好理，你而家咧就有得走就走，唔使驚人叫你做逃兵啊，總之就走佬啦，走啦走啦走。啊，唔好打啦咁样啊！啊，其实咧，我话俾你听，佢你睇翻咧，其实个两公婆嗰啲嗰时嗰啲理念咧，其实佢冇乜嘢，即系其实我觉得 naive 嘅啲嘢，但系佢个即系点讲咧，有个好 innocent 嘅 heart 咯，咁然之后就做咗一铺咧咁嘅嘢出嚟，就系、是、七日都喺嗰张床嗰度，着住套睡衣，跟住咧就然夜晚瞓觉，你可以全部影，其实可能系世界上第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人 show 嚟嘅，咁佢就做咗一个咁嘅嘢，咁就系一个叫 bad piece 咁嘢，咁然之后喂大佬，仲有佢个死人样啊，佢同佢老婆嘅样啊，喂第一嗱佢老婆，第一就好多人话好丑啦，啊佢把声又好难顶嘅 Yoko Ono 把声，但仲有最紧要其实系 John Lennon 嗰个样啊，佢喺嗰七日里边系变到一个咩？佢直情嗰個樣係令人聯想起耶穌嘅，你睇大家係睇翻啦。喂，嗰個震撼力咧，其實係好大，咁所以咧，即係喂呢、這個不只係音樂咁簡單嘅一樣嘢咯。咁、啊，又講住咁多先啦。咁、哦、啊，Cheap Net 嘅點唱咧就呢只嘅啊，都好噶，送俾所有嘅朋友啦。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啊，嚟自呢個69年嗰張啊，哇死啊，個唱片名好鬼長，唔記得咗 ，Sergeant Pepper 乜乜渣嗰張啦，花哩花碌嗰張唱片，唉、哎、就係咁講啦，突然間唔記得咗個名啊，咁就 OK 咁啊。哇，讲到口水乾， 最后 礼拜仲有咩嘢？ 最后俾我有少少补充。 好， 咁啊，其实今日出街个时间夜咗啦，咁啊，去到9号嘅凌晨一点 啦。 OK， 系啦。咁其实陆陆续续留意翻下个礼拜嘅北上频道啦，同埋几个节目啦，包括 新春时间嘅安排。 系啦，包括网点，包括嘅就系足频 ，OK， 甚至系哭波桑啦，因为呢个节目都会讲翻就系成个 Regga 连埋 Regga Finance 嗰、那个。 节目嘅安排， 嗰所有嘅节目安排噶啦，呢、okay. 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大家多多支持啦，因为今日下昼就出咗噶啦，新嘅节目啊 ，GT Regga 哦系啊，冇错啊，呢个节目我哋好期待嘅， 系啦 吓咁啊，新嘅节目主持人啦，又系叫 Kelvin 嘅， 系 Kelvin Ho 啊，应该 Kelvin Ho Ho 啊 Ho。 系啦，系啦， 系咯，系啦 ，Kevin Ho， 咁啊，仲有阿京日啦， 京日啦， 有 Rex 啦，吓咁啊，三大主持，咁就我哋好期待呢个节目噶，呢个节目佢哋好俾心机做嘅，咁所以大家要支持下啦 ，Regga GT， 系啦，就讲车 ，GT Regga， GT Regga， 系啦 ，GT Regga， 咁啊讲车嘅，咁啊会员嘅节目嚟嘅， 系啦 ，OK， 咁啊亦都系即系同一时间，希望大家又支持下 Regga 啦， 系啦 ，OK， 好，咁啊今日差唔多啦， 好啦，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拜。Sang out a tune, would you stand up and walk out on me?